制台每日十点到一点钟嘅风骚范围开始咗噶啦，十点十七分吓。咁啊，今个礼拜已经系马拉松啦，咁所以咧，大家今日咧，我哋嘅爱好系列都用呢一个跑步同埋运动做今个礼拜嘅主题嘅。咁大家谂起啊，运动跑步有啲咩歌咧？咁一阵间就可以听我哋带啲咩歌俾大家听咯噃吓。好啦，咁最近咧，大家都留意到呢个新闻咧，讲到热带气旋嗰个风球名，咁啊，终于而家揭盅，有咗嗰个最后嘅票数啦吓。咁啊，虽然咧每一个人咧都会有唔同嘅意见啦，同埋冇话边个好边个唔好嘅，咁啊最主要就系咧代表香港边一个嗰个形象最突出咧咁样样。十个最后最强嘅吓，白鹿啦、醒狮啦、霓虹啦、小龙啦，小龙就系李小龙啦，咁但系佢冇嚟三个字啦，就是、小龙啦，同埋呢个水仙就系十名内嘅。由第六至到第十名嘅，即包括白鹿啦、醒狮、霓虹、小龙同埋水仙，而最后五名咧，亦都出咗嚟啦。根据个名次一路数上去就系 点心，点心，我要跑马咁样咪？ 喂，你嗌咩点心啊？ 我哋有贴过噶，嗰次我哋第一次讲嘅时候，我哋仲话可以加啲落去啊嘛，点解冇嘅咁啊嘛？记唔记得？ 系 啊，我话应该要加菠萝油啊嘛。 我觉得应仲有蛋挞咧， 系啊， 蛋 挞都应该要加噶，我觉得你两个字啊嘛，系咪？先系啊，蛋挞而家已经接近本港啦，咁几好笑 咁样。蛋挞即系虾饺、烧卖嗰啲都好似经典嘅。 唔系，佢有个统称系点心啊嘛，虾饺、烧卖都 OK 嘅。如果你翻去分拆佢上市，我都 OK 嘅，系咪啊？凤爪而家集结喺几多都几好笑。 喂，呢个正啊，我觉得 出笼啦，出笼啦，点心出笼啦。 同埋你会觉得唔系好惊噶，系咪啊？有啲名 系啊， 有啲名好凶猛噶嘛，但系你都几好啊，系咪啊？虾饺而家喺边度啊？冇。事嘅，最多咪挂到挂到三号，已经冇乜嘢。 系特点呢个虾饺好劲啊！ 同埋睇下咩时候？ 系啊，饮茶会平啲， 平啲 系啦，系啦。啊，根据呢个投票嘅票数咧，第五名咧就唔系点心嘅， 系 第五名咧就系麻雀，唔系大家啪啪啪砰，唔系嗰啲，系香港见到嗰只麻雀，即系飞飞地色嗰只。 我觉得应该打麻雀好似系， 我都觉得系，我觉得嗰个会好啲。 系啊， 系啊。 不过我见到麻雀，我唔系谂起真系会飞。嗰啲，我反為諗起大家玩嗰啲， 咪就咁打嗰啲， 因為 呢 啲太入腦啦，嗰個感覺， 係啊， 係啊，係啊，即係四個人嗰啲啊嘛， 喂，而家真 係 幾好喎，係啊，而家咩圈啊，東圈，係 啊， 佢吹東風， 唔係因為佢真係會走啊嘛，係啊，佢唔知吹咩喺邊度嚟，跟住佢吹咩風就話代表佢已經係上岸 啦 嘛，係 啦，而家三號風球會唔會去八號咧叫緊户咧？而家，喂，我覺得好正， 係冇錯，佢係唔肯走，因為佢要係都要打多四圈， 林莊。系林庄， 不过唔知啦，可能因为同赌博有少少关系咯。 买 念 当， 因为其实麻雀亦都未啲未诶好香港啊，因为其实你个赌 味唔 系 好重啊，个赌博味我觉得唔系好重。 睇下你喺边啲地方打啦。 哦，咁啊系。 我觉得如果你麻雀馆都几系噶， 表哥 想去嗰啲 喜欢麻雀， 你应承带佢去嗰啲，你应承咗，你记住做咯噃吓。 但系啡色嘅麻雀仔都好代表香港，因为你真系去到边度咧，你都会见到嘅。系啦， 我觉得佢哋好 Q 噶。你有冇留意佢同一般嘅雀仔有咩唔同啊？ 佢行嘅时候咧，系跳下跳下跳下。 冇错啦，其他嗰啲都系两只脚咁行嘅，左右。 但系我又 觉 得麻雀污糟噶，因为。佢咩地方我都去， 唔好咁話佢啦，唔好 咁嘅嘢。佢係外啊野生 啊 嘛， 係啊係啊係啊。 我有 誒啲嘢俾佢咧，佢就會食噶。 我有 follow 有一個嘅日本攝影師，佢專影麻雀，專影麻雀，一年四季喺日本唔同嘅地方，總之佢見到麻雀嘅佢就會影咯。我都好可愛嘅，有時可能一棚咁樣， 企 曬喺度， 電線杆， 係啊係啊， 一定係電線嗰度啊，係啊， 冇錯。 佢哋又唔會觸電喎，你記唔記得有個校長問過我哋？ 有。有講過呢樣嘢， 我唔記得 嘅，係啦，唔緊要，係啊，佢呢啲好可愛咯，係 好得意啊，係啊，肥嘟嘟咁樣 樣，係啊，同埋佢哋冬天會肥啲噶， 同埋隻隻差唔多樣，我認唔到。 佢有時有一啲佢鬆毛鬆翼嘅時候嘅話咧，係啊，你見到佢喺啲沙度鬆毛鬆翼咧，咁佢又會要肥啲嘅，大隻啲嘅，咁跟住你個可能佢有時佢影嗰啲相，我有啲好靚，有一張相我覺得真係好靚嘅，就係成棚麻雀企曬喺個電線杆度，但係落緊雪，所以咧佢又近埋佢嘅時候， 佢個頭有啲雪咯， 係啊。 好得意啊！ 系啊，但系又唔走喎，有啲雪咁样就喺度忍受，有啲雪都滴落嚟咁样， 好冻啊！妈呀， 冇掟走啊！ 系啊，有时佢咁样打侧个头， 系啊，望望你， 系啊， 好 可爱。 今日我见到另外新闻咧，话内地见到有啲白鸽啊，你咪啲地方好多嗰啲白鸽喺度行嚟行去嘅， 香港好多地方 就俾人喂到好肥，不过亦都有啲人话唔系啊，系因为天气冻，佢哋要。 撑起嗰啲羽毛咧嚟保暖。 呢啲要问下专家啦。 系真系唔知道啦。好啦，第四位就系头先你所讲噶啦，点心，香港著名嘅中式点心、 啊。第四咋？ 第四咋？不过唔系咯，入咗五强都好犀利啦。 点心我觉得应该可以入三甲咯，我自己觉得。 我都觉得系。 系嘛？点心真系好代表。 个个都饮茶。 个个都会系 啊，有边个唔会啊？你个个礼拜都去一次。 系啊，仲有你去得外国多咧，你好挂住啲虾饺啊、云吞面啊嗰只，即系食嘢系最容易勾起你嘅。 我唔使喺外国啊，我就喺香港。我有时如果耐冇食咧，我都会。挂住，你唔觉得咁样特别系虾饺？ 系啊， 即系点心当中，你特别挂住边样嘢啊？系咪？有啲人又会中意食凤爪，有啲人会就系牛肉球。阿陈太又最中意食牛肉球嘅，系咪？我就好中意食虾饺嘅，有啲人中意食虾肠嘅，佢总会有一样嘢嘅话系特别你喜欢嘅。唔食过嘅话，你觉得自己冇饮过茶嘅， 系啊，落落乱啊！ 你有咩啊？ 嗱，蝦餃燒賣其實我真係好中意飲茶，真係好中意點心嘅。我有啲舊式嘅我中意，例如魚翅餃啊。 哦，唔係好多地方有。 我想問你，舊式咧係仲包唔包括嗰啲真係好舊式推住點心車嗰啲啊？ 而家好少， 因為而家好少咯，嗬嗰啲。 銅鑼灣我知有一間，我下次帶你哋去。 唔使。我自己識佢，你傾應承咗太多嘢啦，你下一世應該好難過。 名單太長，個名單太長， 嚇到我 啊！啲冤親債主好多。 但係唔知點解嗱，而家咁難，大家寫單入去噶嘛？ 係啊。 我細個嘅時候咧，嗰啲文化仲係推住聽佢嗌噶嘛。 哇！有啲情況咧，一推到門口啊，成班人湧 去埋 去 啊！ 未有車之前係點㗎？記唔記得啊？ 孭住一個新嘅。係 啦，嗰啲真係仲經典 啊！係啊，然後攞個鉗起嗰碟。嘢俾你 系啦，好威正啊！但系佢哋又唔会跌噶。 我细个去酒楼做过啦， 系咪？ 但系我想卖点心啊， 咩 做 咩 系咪？ 咩 pose 啊？咪做 卖点心咯。 佢想啫， 系啊。咁我咪做喺厨房门口嗰啲咯。 啊吓，即系做咩？做部长啊？ 十几岁 嘅部长， 嗰啲叫咩？ 好靓喎！我今日哇， 伙计咯， 青年才俊， 唔系伙计啊， 青年才俊。 靓仔好过噶嘛？ 写碟干炸王， 真系赞你， 真系知，真系欧部长啊， 欧部长， 我负责嗰啲即系 低嚟低去嗰啲啊， 系啊，冇 低嘢嗰啲， 咩都冇得做， 咪企喺门口咯，厨房门口咯，即系负责有单啊、接啊嗰啲啊。即係一個 mediator， 哦，即係佢知道你嘅啫，應該食嘢唔做嘢，做嘢打爛嘢， 係啊， 即係 咁樣。但係總係有啲前輩咧，入嚟，唉， 俾啲嘢你食， 蝦餃食唔食啊？咁樣好開心㗎， 好好， 真係好開心㗎，係啊。 咁即係做咗啲乜嘢啊？ 咪就 喺呢一間酒樓， 係啊，做咗 就做啲行行企企食飯企企，係 咪叫全菜啊？ 都未去到全 菜 咧， 未系啊， 未系啊，我唔 执马咧，执马仔咧， 执 都唔系，执马 喺厨房 做 你， 执马要学噶， 系啊，我系最 junior 嗰啲嚟嘅啫， 系啊， 即系如果我唔翻工都冇所谓， 都冇人留意我， 系啊，明唔明啊？ 咁请你嚟做， 系啊， 咁 啊，如果我唔翻工，诶，可能冇咁阻定， 少个人，一支嘢都冻喺度， 系啊，福成都摆少个位都几好啊， 你真系好叻噶，你硬系可以喺某一间公司或者某一个地。方度寻找到你自己嘅地方， 一个 position， 一个限定嘅 position。好啦，点心之后咧，去到第三位啦吓。其实呢一个咧就系嘅代表香港，但如果你相比点心，我都觉得可能点心应该系强啲嘅。呢个就系火龙啦，香港传统嘅中秋节嘅节庆活动系 嘛？ 火龙 ，OK 啊，系啊，冇火龙有冇睇过啊？ 诶，冇睇过，冇睇过， 我真系睇过 三年， 有冇 三日啫嘛？ 系啊嘛，同埋喺呢个大坑 莲花宫， 系莲花宫嗰度嘅。其实我觉得几开心嘅，因为你又会见系真系几有特色，因为就全只龙。都是摘滿曬香，咁但係咧就有啲危險咯，因為我企埋喺嗰啲即係側邊嗰啲位嘅時候咧，你會見到佢有啲香咧向住你咬。 喂，其實好似眼嘅，小心係啊，但係好好 分你 係㗎。 我有個感覺，我會覺得有呢一樣咁嘅嘢嘅咧，佢就會令到你好似覺得即係會洗咗有嗰啲瘟疫 啊， 又或者係一種祝福嚟嘅咁樣咯。我覺得真係幾好，嗰次幾好玩， 係 啊，我應該帶啲外國人去睇添啊嗰次。 其實呢啲咪就係夜繽紛最好推嗰啲。 系啊， 但系唔可以日日冇嘛， 系唔可以日日冇嘛。其实开呢一样嘢咧，我唔知你头先所讲咧，嗰啲味咧，其实都几分嘅，即系几 系啊系啊。但我 OK 啊，我中意嗰啲味。 试过有一次咧拍嘢咧，嗰啲导演就话：好啦，我哋制造嗰个酒吧喺酒吧拍，制造一个气氛，哇，等好多香，插好多支香。 跟住咧，你要扮冇事咁样。哇，原来嗰啲味咧都几分嘅吓。好啦，第二位啦，就系呢一个青马连接机场同市区嘅呢个地标大桥。 青马大桥，好靓啊！青马大桥，超中意，系啊。 嗰几条三条都靓。 你有冇觉得好似去三藩市咁 啊？有啊， 系嘛，有呢咁嘅三藩市嘅感觉，系 夜晚有夜晚嘅风景， 系啊， 有雾又有雾嘅风景， 同埋又唔知点解你揸喺嗰边嘅话，其实就去机场嘛， 系 系嘛， 嗰种 心情， 系 嗰种感觉啊， 一进入 个 区 要离开，或者你翻嚟其实都 OK 嘅， 系啊，好开心噶， 好靓， 系啊， 真 系， 系啊， 四时特色 ，OK 呢个我 OK， very good 啊，好啦，到第一位啦。剛才我哋喺咪后都讲咗，就系呢个就系奶茶 Milk Tea 啊， 港式嘅奶茶呢样嘢，即系嗰啲茶包代替唔到，无论你几中意饮茶包咧， 一定要斯文， 完全唔系嗰种 feel。 冇错啊，我嗰啲学生最中意啦。喂，奶茶你落唔落糖？落糖落糖咁有落糖。 你啲学生 系啊系啊，因为 唔好笑呢个冷笑话， 唔系 我都要谂一谂， 落糖。 佢而家先 get 到 ，OK， 咁呢个好笑， 简直就系 画龙点睛， 讲咗句，唔系 我谂住转第二个话题啦。 佢难得一样嘢就系，其实你有冇睇过一啲专题啊？嗰啲专题系在于嘅就系咧，你去唔同嘅茶餐厅，佢其实去沟嘅嗰啲茶叶系间间都唔同。 系 个 师傅睇个 师傅手势， 同埋睇你啲茶叶靓唔靓。 永远嘅就系茶叶靓唔靓唔敢讲，但系其实讲紧嘅就系话佢系有两种至三种或以上嘅一啲嘅茶叶嘅话，系将佢要沟埋，佢个分量系每一个人都唔同。 系啊。 我又讲奶茶，系啊，原来系好多嘢噶， 有啲 佢沟好多啲嘅，有啲佢成日永远都讲嘅就话沟咗有一种嘢，我唔可以讲嘅。 系啊，啲师傅啊，系啊，永远都唔讲俾你听嘅， 其 实根本就冇。 你硬系觉得就听唔听都唔知，即系其实第三只味系咩咧？咁样系冇咯， 秘密嚟嘅秘密。 但系嗰个拉啊，嗰 系 有技巧嘅， 系非常非常需要嘅。如果咁样佢先至会滑噶嘛， 冇错。 同埋嘅就系要落嘅嗰只奶都好紧要嘅。 诶，一定系 系啦，系啦。系啦，咁咯，跟住你落落去嗰啲撞落去嘅话咧，跟住咧佢哋哇圆圆润咁样两个即系混合埋一齐嘅时候，嗰种感觉你都咪话。 同埋咧，如果个奶茶杯太细咧，我觉得唔够厚。 系噶， 同爷一定系要厚身嘅奶 茶 餐厅嗰啲 大杯先得， 冇错， 胶杯都唔好饮。 唔得，唔可以，一定系要厚身嘅， 冇错， 令到佢嗰啲温度能够 keep 住喺里面。 原来有个羹喺度， 系啦，啱啱好，仲要有个碟。 系 嘛？ 嗰啲 咪 滴两滴茶， 马上饮一杯奶茶先。OK， 好， 十 点半 早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目前或者短期都不具备条件开征资本增值税，亦都表明唔会考虑开征陆路离境税或者消费税。正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陈茂波，分别接受多间本地传媒访问的时候说，推出任何新税制之前都会考虑香港竞争力、經濟情況、社會和市民等的因素。他認為開徵陸路離境稅會影響大灣區融合，即使想更多港人留港消費，亦都不可能只是向港人徵收。而香港經濟正在恢復，考慮到市場和對市民影響之後，政府不會考慮引入消費稅。至於政府會不會進一步為樓市設立，陈茂波话：政府目标系楼市一直健康发展，一直有留意情况，有需要时会适时作出调整。陈茂波指，现时公共财政一方面开源，一方面节流。新一届政府上任以嚟，开支已经缩减6%。2024至2026年每年开支将会减1%，希望透过财政整固政策，喺2至3年内将政府财政恢复至平衡。港大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表示，受疫情等影响，医学院近年面对人才荒，应用情况是几辛苦，但医学院在过去大约一年半已经增聘35名教授级人员，分别来自本港、内地以至世界各地，协助教学与科研。他又说， 已经另外物色到15名人才，希望他们加入。他提到已经增设伙伴拓展及协作团队，成员包括港大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及讲座教授孔凡毅，协助招揽人才等。科技大学早前表明争取在本港设立第三间医学院，刘泽星说本港整体医疗人手不足，无论第几间医学院都好，目标都是训练更多人才服务市民。多个总统福雷在落美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福雷说多个赞赏中方在国际上主持公道，反对干涉非洲内政，为非洲和平发展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王毅就说中国理解并且相信非洲，只要非洲团结联合自强，找到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就能够克服困难，创造新机。他又说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借鉴，愿意与非洲分享发展经验和机遇，实现中国和非洲共同现代化。王毅较早时与多个总理多倍会面，他强调中非合作论坛已经成为促进非洲发展的重要平台，中非团结合作的旗帜，有效引领国际对非合作。多贝就说感谢中方在多个发展进程之中始终提供无私支援，多个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国早日实现国家统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和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两三日逐步转冷，下周中期最低气温降至九至十度。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324点，系升47点。总成交金额374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96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688点，跌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273.8跌8毫，盈富基金15.48升8仙，美团70.95升2.2，阿里巴巴66.8升1.15。友邦保险58.8跌8毫，南方恒生科技3.1毫0.8仙，系升1.4仙，比亚迪股份195元跌3毫，港交所232.2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52.2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9，日元148.04，瑞士法郎0.864，加元1.35，人民币7.196。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65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35637点，升159点。港金报1875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08.88美元，卖出200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应该系新界区啊。德士古道北啦，去翻荃青交汇处方向，近住国瑞路嘅慢线咧就有交通意外啦。咁不过现场就冇乜挤塞噶，经过要小心。就系德士古道北天桥去翻荃青交汇处，近住国瑞路嘅慢线。咁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泽祥街桥底噶。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泽祥街桥底。屯門的龍富路呢，由於有交通意外，有一部分行車線封閉的，影響到屯門的龍富路近住迴旋處一帶就比較車多。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在就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西隧的九龙入口排到去元芳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西环的城西道去回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排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在九龙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啦，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白宇饰演的男主角白术，上海同山医院心脏外科医生，才华洋溢但致命不凡，院长为要磨练他，将他调派到急诊科，不禁被大材小用的白术遇上强势的女主角萧燕医生，又会擦出啲咩火花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日。 西龙姑妈考下你，搭飞机同埋呢个搭棚有咩相同嘅地方？ 我知道搭飞机同埋搭棚相同嘅地方就系位处好高同埋有高危风险，要特别小心啊嘛。 答啱晒，其实咧仲有好多隐藏嘅危机喺呢个隐藏语之下。 想知多啲关于搭棚安全资讯，请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搭棚防堕有神器，扣紧安全吊带保护你。我系邓巧儿 ，Bonnie。 咦，你做乜嘢啊？ 抹窗啦，新年大扫除啊！ 喂，唔好成个身挨住只窗借力啊，好危险噶！ 我会小心噶啦。 开窗同闩窗唔使咁大力嘅，加啲润滑剂喺窗罩度就得啦。有问题就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嘅标准同程序检查啦。 干净还干净，最紧要系安全啊！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下周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星期四的早上10:08，其实去揀地方住呢，不知道大家的体验呢会不会发觉呢，有时呢新楼是有新楼落的好啦，干净啊，或者觉得设计比较好一点、嗯、但旧楼呢是有另外一种的感觉，还有呢我自己觉得呢旧楼呢 都有容易有 有 感觉，同埋有啲不攞个人嘅， 人哋毛喺个顶， 讲到你讲到 惨， 我哋好系啊，我哋好唔正面 啊， 唔知边个传染到嘅， 我唔知啊。 喂，但系你唔觉得咩旧楼 车难唔难？ 旧楼系阔落啲，嗰、那个 ceiling 系高啲、 哦， 即系佢可用嘅空间系多好多嘅、 嗯， 即系叫 实 用面积好多嘅、嗯。但系你话有鬼咧，又唔可以话你唔啱，因为咧有时有啲旧楼咧系可能嗰年月嘅问题咧，又或者上一手佢可能装修啦、嗯，又或者某啲感觉啦， 就系感至好啊！有冇听过啊？做呢一行咧，有时如果你住着呢啲屋咧，都 OK 嘅、嗯。 做边行啊？ 尤其是系做我哋呢一行咯，因为佢就话系少少偏门咁啊。 嘛。 系啊， 我唔觉得我做偏门喎、 啊。你其实做紧噶啦， 你系极偏门， 你做紧都唔知道啊，系啊，好偏啊，好邪啊呢件事。 系 系 系 啊， 即系要有啲人员啊，或者一啲古灵精怪嘢帮下手啊。 系啊， 讲系咁讲啫， 即系话系做娱乐圈咯、啊。即系有时你唔好以为话即系一定系咩，你住正呢啲嘅话，佢帮你咧可能会赚钱。 嗱呢啲系即系听翻嚟， 听翻嚟嘅啫，系啦，道听途说嘅啫，即系咁讲。 喺英国咧有对夫妇嗱，系真系啲咁旧嘅屋咧，先会发生呢啲咁嘅故事。 过百年噶啦，嗰啲屋 好旧，佢话五六十年噶啦，冇一百年，但都起码五六十年噶啦。佢、搬入去之后咧，发觉唔觉意发现有啲暗格，咁如果暗格這 通常都系啊，嗰柜桶咧， 系啊，呢啲一定系鬼屋嘅，或者嗰啲鬼电影 嘅，鬼电影 系啊，可能喺你嗰个地牢嗰度嗬，有一间房唔知点解系开唔到嘅，当你一开咗之后，哇！ 又或者系咪有个地板咁嘅声嘅？ 咁嘅声嘅， 空嘅，揭起嚟， 哎呀，原来里面 有条楼梯， 咁你落唔落？ 再落又有条楼梯， 再落仲有 十八层地狱， 真系惊啊！咁呢对夫妇咧就睇下啦，啊，里边摆咗一个行李箱喺度， 哎呀，呢啲唔好搞， 旧嘅行李箱，如果行李箱嘅表面咧系花斑斑嘅，即系用咗好长嘅一段日子，你会唔会 好有型？梗系会咯，系咪我噶？ 咪翻 嚟咩？是我租嘅定系我买噶？ 佢买嘅， 我会 上一手，即系已经唔知边个 系啊！我会攞出 嚟，我会打电话俾你，叫你嚟打开。 佢冇所谓，日光日白攞出去 系啦，有阳光照到嘅地方度打开，真系需要。 就算打开嚟，嘣一声，佢都烟消云散。 嗯，冇错。 其实咧，佢见到嘅嘢咧，我觉得其实就唔系咁恐怖。不过有啲电影咧，令到佢睇落比较恐怖。 有个骷髅头 喺 个行李箱度啊， 有个 公 仔， 哎呀， 一个公。仔，但系呢个公仔咧，佢话咧系用嗰个行李咪有嗰啲叫绑住嗰啲三等嘅，唔好弹，你咪有个嗰啲扣嘅，成个公仔系咁样扣实咗，好似绑住咗咁样。咁、大家就好多冇啊冇啊，但系大家就好多联想啦，即系呢个系唔系即系一个嗰啲人咩捉鬼咧，乜嘢擒住佢，等佢唔可以发挥啊，唔可以走出嚟咧咁样。咁最后咧，啲人即系佢摆上网之后，啲人喂唔好要啊，唔好要啊咁啊。但系呢个人就话唔系，呢个名牌嚟嘅，我谂住卖咗佢。 即系个行李箱嘅名牌， 系啦， 公仔系名牌， 行李箱。 行李箱系 名牌， 行李箱 名 牌 公仔佢就冇讲点处理 啦，系啊， 卖晒佢咯， 系 啊，有好多呢咁样嘅二手市场都 卖 好多呢啲嘢， 即系所有嘢送走晒。 所以二手市场系有好多呢啲奇怪嘢咯，系、咪？你有冇试过二手市场去买啲嘢啊？ 冇啊， 系啊，我嗰阵时候喺英国好中意去一啲二手市场嗰度买嘢，因为真系平到不得了，同埋嗰啲嘢我哋觉得系有啲即系故事喺度。因为我唔知点解，我有一次咧，你有时你攞开啲嘢，唔知点解嘅就我摆得低啦，一磅啫，一个嗰啲好似烟盒咁样嘅嘢，但系里面咧，因为点解我姐姐叫我唔好买，就因为里面系黑住咗。 有人名， 有个人名嘅，唔知 Dorothy 乜嘢咁样， 都系女仔啊， 系啦，女仔嚟嘅，个烟盒系属于一个女仔嘅，咁但系其实咧又唔系话谂住买嚟系装烟嘅，不过只不过嗰烟盒好细个嘅啫，我仲好记得而家我眯埋眼，我仲记得嗰个样，唔系摆烟几多支嘅问题，而系嗰只细细个，跟住又写住 To Dorothy 唔知乜乜乜咁样，我觉得唔知啊，呢个烟盒呢个 Dorothy 嘅人系啦，应该系有一个好好嘅爱情故事也好，或者唔知点样又好，咁啊拎起咗之后嘅话。咁啊，问几多钱？一磅啫。咁跟住我就觉得，喂，一磅喂 OK 啊，买嚟玩啊，唔系，对唔住，十磅。跟住我心谂十磅啫。咁我就话，如果系嘅话，买嚟玩都得啦，即系搵嚟唔知摆啲咩喺里面。有时女仔系咁噶啦。咁跟住心谂就，唔好啊，有埋名嘅，即系你都唔知道究竟里面会唔会有啲咩嘢， 即 系喺里面 边啊， 又或者佢附咗喺呢个物品度，你唔知噶嘛。咁啊，就系当我摆低嘅话咧，唔知点解一路行一路行，个人咧都硬系唔知点样咁样，到最终我都买咗。 咚咚咚， 仲有冇 keep 啊？ 一路都 keep 住， 咚咚咚咚， 冇事发生。 嗰个唔够功力，或者佢已经，佢有第二个。 两个唔掂， 你有冇 买 过 呢 二手烟 啊？ 冇啊，我唔中意买呢啲嘢。 点解嘅？ 感觉唔好。 哦， 系啊。 不过感觉好特别嘅，我喺网上买过一个旧表咧，外国寄嚟。就系啦，个表后边咧就刻住 to 唔知边个咁样，有个人名，咁我都谂啊，当我戴呢个表嘅时候，谂翻啊，以前曾经何时都戴一个另一个人嘅身上，即系个咩人咧？ 感觉唔好啊！如果我系赌仔嘅，俾人。 砰咁樣就冇啦。 你咁你係驚啲嘢， 我驚啊！ 係啊，你成日做埋啲 任作家 陣你真係好恐怖。我又覺得真係冇乜所謂。如果你咁啱真係買到佢，我覺得其實深刻有一個緣分， 嗯， 係咪啊？即係點解你會見到佢，同埋就係你對佢念念不忘啊？系咪？好得意喎！你唔知点解攞佢，佢咁多个摆喺度嘅话，你系净系觉得佢靓，跟住你拎开佢就，哦，佢又会啊，到啊，到今时今日仲记得系条 Dorothy 唔知乜嘢咁，真系好难讲。 唔知佢去咗边？ 唔知啊，可能你前世今生有一啲即系唔知啲咩嘢咁样，所以我觉得都几得意咯。系啊， 今晚就揿你个门钟， 做咩？ 叮当，叮当。 Hi, I'm Dorothy. Give it back to me. When I wake up, before I put on my makeup, I say a little prayer for you. And while combing my hair now, and wondering what dress to wear now, I say a little prayer for you. Forever in my heaven, you'll stay in my heart, and I will love you forever. Forever. 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人与人最舒服的关系，人同人最舒服的关系可以用四个字形容，就是不需讨好。边个都不需要讨好边一个，彼此之间是互相独立。人同人的缘分好奇妙，不用强求，合得来的就一起行，合唔嚟嘅就保持距离，平淡相处，宁可孤独也不违心。能入心者待以自保，不入心者无需讨好，呢、这个就系最好嘅相处态度。人生真系唔系好容易，唔好令自己太过委屈，豁然一啲先系活得自在一啲。越系敏感懂事，活得就越束缚。 同人相处需要包容，而不是单方面去忍去讨好他。做人是应该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当你有自己的原则、自己的底线，人家才不会肆意去伤害你。人活一世，草木一秋，不要太迷糊地度过一生，不要太委屈自己去讨好迁就人家。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是唯一的，是很珍贵的。不要因为要讨好人家而掩盖自己真实的面貌。相处是一个互相磨合的过程。人和人最好的关系就是不要互相，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不要苦心去扮演一个讨人喜欢的角色，不要成日担心对方因为真实的你而离开，自由地表达自己真心的情感和想法。如果你要靠讨好去经营的人际关系，会很脆弱很假，直至最美好的幻影最后都会破灭。人是不需要刻意伪造形象去迎合对方讨好对方的，关系真实先有质感先可以长久。越是需要费力维持的感情越是脆弱。人生咁长，总不能伪造一辈子。世界上没有所谓美丽的谎言，谎言就是谎言，最后都是呃人。人生路上真正同你长久相处的人，永远欣赏的是你真正的样子，独立的样子，你就是你。最舒服的关系可以用四个字去讲，就是不必讨好，互相做自己，无需迎合边个，这个就是最好的相处关系。 问我欢呼声有几多，问我悲哭声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日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要苦楚，我笑住我是我，无论我有百般对或者千般错，全心去承受结果。面对世界一切，哪怕会如何，全心保存真的我。有几多？其实得失不必清楚，我但求能够一日去数清楚。愿我一生去到终结，无论历尽几许风波，我仍然能够讲一声，我是我。 大家都留意到咧，垃圾呢两个字咧，经常喺新闻里边出现。因为垃圾征收计划咧，四月一号开始啦。唔知大家咧对呢样嘢咧，会唔会已经开始心理上咧有少少谂下啊？我有啲咩要适应佢咧，或者有啲咩去迎接佢咧？将来会点咧？咁样样咁啊，有个网民咧喺网上咧话：，诶、哎，我阿爸阿妈呢排咧咩都抌啊，咩都抌啊，咁样有用都抌啊，咁样。以前咧个阿爸阿妈冇抌佢，即系抌系咁抌咪咁抌，有用嘅都抌啊。咁所以咩咧？佢忍唔住阿妈，系咪因为新年啊？佢唔系啊，因为惊迟啲咧咩都要收钱啊，抌咗先啊，咁样。即系老人家又好担心嘅，因为佢对嗰样嘢可能佢唔太过明白，咁佢系啊，佢只系会觉得哎呀，迟啲收钱啊，唔好你抌咗先啊，咁样连有用嘅嘢都抌、嗯。其实清洁或清理一啲嘢咧系好嘅，咁不过就可能就唔需要话太过惊嗰样嘢咯。我觉得即系每一样嘢新嘅推行咧，大家总会有啲嘅。唔担心或者唔知唔系好明白，即系好似好多年前咧，啱啱推行呢一个 BYOB 啊 ，Bring Your Own Bag 嘅时候，觉得哎好麻烦啦、啊。我记得嗰阵时即系未有呢一个自己要带一个环保袋之前咧，每一次去超市咧都系两手揈揈嘅。咁后来大家慢慢习惯咗啦，咁啊 OK 啦。 俾钱咪有个袋咯、，OK 啊呢啲嘢习惯啫， 习惯啫，冇错啦。咁啊喺呢个四月一号，大家记得啦。咁亦都有啲人讲话，诶、点样可以唔使咁。贵啊，咁你咪好好地清理一啲可以重换嘅，譬如胶樽啊、金属嗰啲啊，就唔好抌埋落去咯。而家你哋都唔会噶啦，我相信系咪？即系都会分类噶啦，即系唔会将嗰啲。 好多大家其实仲有时候，大家可以去理顺究竟应该要点样嘅。咁、 啊、 其实有时候我又觉得好得意呢一样嘢，你有冇试过去唔同嘅地方啊？譬如可能你去一啲嘅地方，日本， 系啊， 全条街都系冇垃圾桶嘅、 啊， 你又好地地噶喎、 啊啊。 又或者就系人哋亦都可以嘅，就系将呢一个嘅垃圾分类得非常之细致。嗯其实我觉得只需要嘅就慢慢慢慢嚟，就应该系冇乜问题嘅。 系啊， 嗱，如果呢一排咧，因为呢个垃圾征费咧，我又即系八八卦卦啦，去走去垃圾站度睇下，系、哎、啦，你就会发现到有啲好得意嘅现象嘅，就 系、 是、多咗好多好大件嘅垃圾。 系， 跟住你就去睇嗰啲大件嘅垃圾，你发觉嘅就系点解佢可以容许呢一件垃圾喺你屋企咁耐嘅？因为真系融融烂烂噶，我见到有好多家私，你明嘛？即系嗰啲木柜啊，嗰啲已经系烂晒啊，甩晒油啊。 嗰啲皮又飛曬出嚟， 冇錯，我覺得亦都係令到你的起心肝、嗯，真係唔好要啦，掉咗佢啦，咁樣嘅，我覺得幾得意嘅，呢啲有啲人為，呢啲好人為嘅一啲，即係為咗一啲新嘅嚟緊嘅設施或者係一啲咁樣嘅做法，佢哋就會有一啲唔同嘅。人嘅行為咯， 係 啊，呢個好得意 咯， 係啊，又會見到好唔好見仁見智啊。我諗即係倒垃圾嗰啲姐姐就多得你唔少咯。 嗯， 因為其實 suppose 咧，亦都要知道就係有某啲地方嘅話，唔係放你哋去棄置一啲大型嘅垃圾嘅， 唔係㗎，要去即係特別處理嗰啲地方。 冇錯，咁所以嘅就係即係都係得意嘅一啲觀察咯。我自己本人係 啊，OK， 希望大家都好好地啦。慢慢四月一號開始之後，雖然咧有嗰啲叫咩緩減期啊，但係都係要做㗎啦，呢样嘢吓，褪下褪下，垃圾就系垃圾啦。 你要讲嘅就系唔单止话系垃圾啦，垃圾其实除咗你话呢一啲我哋见到嘅垃圾之外嘅话，你都有好多垃圾嘅邮件啦，你有好多啲垃圾嘅 app 啦， 系啊， 几耐冇睇过啦， 仲有啲 垃圾相啊， 垃圾朋友我都开始行动啦。 你咪已经开始咗啦咩？我好耐之前已经开始咗啦。 我要清走啲垃圾啊！ 好，大家都干干净净啊！ 去留全清， 冇错。 点样之后爱好系列今日咧就系呢个跑步同埋呢个运动的歌曲吓咁啊。其实细个嚟讲咧，运动对于我咧好陌生嘅。翻嚟我同你分享下。十一点钟先听新闻报告，继续我哋风骚快活人，好行开啦。 大家好，我系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系最风骚嘅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系完成咗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嘅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系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嚟到我今日爱好系列啦，咁啊，跑步在即，都运动咧，都系一个可能够缺少嘅人生一样。 因为嚟紧嘅咧就星期日啦，就系、是、呢个嘅马拉松， 马拉松 系啦，咁希望所有嘅建议喺嗰日嘅话咧，要留意天气嘅转冷，系啦，咁嗰日可能咧就真系要保暖啦，同埋嘅就系要好好地咁样去 take care 自己嘅身体啦。 冇错，知道。 好，嚟讲到运动咧，我细个嘅时候咧，好唔中意运动。上小学咧咁多年咧，每一次上堂咧做完嗰个热身之后咧，我坐埋一边咧就睇人哋做运动，所以基本上系完全冇嗰种运动嘅细胞咧， 点解可以咁嘅？ 老师俾我哋嘅自由活动咯，但系个热身就一定要做嘅，即系头嗰十分钟咧就系热身嘅，即系跟住咩伸只手又跳又唔知点样，咁我又做嘅，做完之后好咁样踢波踢波啊，篮球篮球咁咯，咁我就坐埋一边睇书咯。系啊，小学嘅时候冇做运动，直至后来好大好大个之后，先至因为有一次同一个朋友倾个偈，咁嗰个叫欧瑞强，因为佢嗰阵时咧就好中意玩健身啊，咁啊举重啊举重啊，咁要大家睇翻佢鼓浪屿嗰个方面嚟知，哇好大只咁样，咁啊开始咗呢一种嘅运动咯。我仲记得1987年咧，我参加二台嘅一个活动咧，喺中环同好多嗰啲 DJ 啊、歌星啊、明星啊，有一个嘅活动，咁啊宣传我哋二台啦，同埋影一张相，睇翻张相咧，我当时就系着住今日喺呢一个歌里边嗰种嘅装束，一个 headband， 一件背心。运动界里边呢首歌都算系经典啦，话 ONJ 嘅旧歌叫做 Physical 啊，你有冇戴过嗰条 headband 好有型咁咧？ 年一个装束咧，非常影好多人啦。咁啊，戴咗嚟 headband 咧，好似咧运咗上嚟特别有劲咁样吓。不过无论点都好啦，即系喜爱运动都系人生一个几好嘅环节，因为喜爱咗之后咧，慢慢佢就会成为你生活嘅一部分噶啦。有 ONG 嘅呢一首旧歌叫做 Physical 嘅。 在我人生里面的话做不同的事的话我都需要有不同的 playlist 的。譬如可能你做家务的时候你有 playlist 啦做跑步的时候你有 playlist 啦做瑜伽的时候有 playlist 啦跟着有不同的音乐可以陪住你的步速和你的呼吸可以一起同步进行的。大家同唔同意？其实系真系唔同嘅，做唔同嘅嘢，我有噶。所以我今日咧去做呢一个专题嘅时候嘅话咧，我就去睇下我自己啲 playlist 咯。我有一个 playlist 系 Run Sarah Run， 里面有一阵间会有一只歌会同大家一齐咧就 Run 即系 R U N 跑啦 ，Sarah 跑啦，咁样就 Run Sarah Run 咁样呢个咁样嘅第一首歌，一阵间我会同大家咧就会分享嘅。但系而家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我觉得所有嘅嘢咧都系有串联嘅。嗱，最近咧啱啱过去嗰星期一咧，我介绍咗有一套嘅电影。就完美的日常啦，其实里面咧有大量70至到80年代咧一啲嘅歌曲咧，我就将佢全部抄翻晒出嚟，就做咗一个 playlist。我发觉嘅咧就系竟然咧嗰啲杂歌，其实喺嗰阵时候嘅话，我系有听嘅，我系识嘅，而真系有一种咧就有域限嘅感觉嘅，即系似曾相识，但系又好似嘅就系，又好耐冇听过啦咁。 系啊， 我将佢变成一个 playlist 之后嘅话咧，我有时去做运动，我系散步嘅时候，我听嘅话咧，我又觉得特别起劲嘅。突然之间我又谂翻起就系咧村上春树。村上春树佢唔好同我撞啊吓，系啦，佢咧写过有一本书，我觉得嗰本书系好好睇嘅，就系、是、关于跑步，我想说的事。 我好憎你。 咁其实我系有时间唔中，我会攞翻嚟睇嘅，因为其实里边你作为一个跑步者，又作为一个我咁喜欢嘅作家，我好想知道究竟佢喺跑呢个步上佢谂啲乜嘢，佢嗰啲古仔系点构思？ 我觉得佢真系好成功， 好成功。 一个作家，然后佢又专注去跑步，跟住。我亦都有 持續啊， 係啊，我有曬佢嘅歌單喺度。 我都有啊，嗱，因為佢話， 算啦，我放棄啦。 跑步有幾個優點嘅，佢話首先唔需要你嘅夥伴或者係對手，亦都唔需要特別嘅器具同埋裝備，更加唔需要特別要趕赴某個特別嘅場所。即係你做 gym， 你都仲要去嗎？跑步唔需要，你只要著起對鞋嘅話，只要一雙適合嘅跑步鞋，有一條馬馬虎虎嘅路，我好中意佢形容呢樣嘢，就可以興之所至咁樣去跑幾耐就幾耐啦。咁同埋佢會覺得一樣嘢。其实很多东西都很重要，他说他觉得如果一个人的下半身不稳定的话，文章是应该写不出来的。他说不过这个理论可能没有人会相信，哈哈哈哈，如果人的下半身锻炼得好的话，上半身是会柔软的，你的脑筋也会特别清晰。我加的这句，他说这样来的话，文章都会写得好的，没有充沛体力的话，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集中在同一件事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知道其实村上春树有一个每一日都要写作的习惯，所以他说这样东西的话是很难的。好了，当然我也都抄了的就是有关于村上春树为什么会开始跑步，是因为他开了有一间爵士乐的酒店酒吧，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很喜欢爵士乐的，就是这间酒吧因为开了之后的话慢慢肥了，跟着他就发觉自己一定要做啲运动，所以佢选择咗跑步。咁而今日咧就系喺村上春树嘅歌单里面嘅话咧，拣嚟嘅就系有呢一首同大家分享 ，Daryl Hall and John Lewis 嘅《Love Train》。 11:25，我哋有呢首 Love Train。 纯粹分享系啦，呢一只歌我就觉得呢一个 beat 我唔得嘅，我要快啲嘅。 因为 真系跑步， 即系穿上都系我啲我偶像。 梗系啦，但系个慢跑系 OK 嘅，我觉得头先嗰个 pacing。 我发觉我身边真系好多好朋友， 系包括边个？ 你哋 包括有太宰治，包括有 阿仔， 太宰治又系黐线嘅，系咪？ 有个朋友，咁佢 边个？我哋识噶， 唔识噶。咁佢真系好好，佢一日叫我上去佢办公室，然后佢摊咗一堆跑鞋、帽同埋袜，佢话你拣啦，睇下有冇你啱嘅啦。咁我拣一对，佢话1800蚊嘅。哇吓，真系噶。咁我可唔可以着足噶？佢唔可以，因为咧佢对跑鞋咧系趌高嘅，行唔到街 嘅， 冇钉嘅，即系唔可以行街，行街扑死你。咁佢话嗱，你系咪真系拣呢对？我系拣埋对袜。嗰對襪咧，我後來 check 過咧，100多蚊嗰對襪，即係嗰啲短襪仔咧，佢係用嚟保護你隻腳。 其實點解你要 check 佢人哋係幾多錢咧？答我。 我谂住摆二手市 场，严肃咁 放 几 多钱？ 我都知道你系，我知道你嘅答案就系咁。 但系我冇啊，我讲咗， 真系好羞耻。 其实佢系咪谂住俾你，等你鼓励你跑步啊？ 系啊， 咁你有冇浪费人嘅一番心意？ 但系我话俾佢听，我今日我就会去搞埋只脚嗰啲手尾啦，咁我就可以开始跑翻啦。因为嗰次跑试过跑到咧流血，咁我就佢都知嘅。 你知唔知道有咩问题啊？你 唔知 吓，你好多藉口。 我只脚真系受伤， 唔系呢个问题，而系嘅就系你冇粒嘢之前嘅话，咁你有冇 跑 啊？你 有 跑 啊？有 系啦，跑完之后跟住又放弃啦嘛。 唔系，跟住痛啊嘛， 跟住又痛 啊嘛， 呢啲咪藉口，呢啲咪藉口，嗱立竿见影啦，立竿见影啦，咁样就话又要流血，又要食口，跟住几多藉口啊？呢啲嘢系跑就跑。 同埋我旧年应该可能有血光之灾，我避一避呢个， 拜拜观音啦，咁唔该你。 我唔再参与呢个， 就系呢首歌， 系。 我真系好中意嘅，亦都系朋友介绍嘅，曾比特嘅《奔跑吧》。 啊，好嘅。 乖乖仔，一听见训导，恐怕嚟做本部。横行直冲一个细路，自称爆炸面。水泼穿了呕吐，白袍上高山不畏高。成人凭什么恐吓细路？乱跑你会出道。个个怪我傻，我也笑我傻。奋勇去挑河，惨不过我丧笑地挨住肚饿。一口气吧。失惊已太静，打我难度企定。沿途碰损淤血太劲，打不了去复病。安多芬放松我大脑，刺激青春血清。毫无目的跑到爆裂，不要战直吊柄。以我爆炸型，因我智慧型，哪怕有劣评，惨得过我嗌救命还是拼命。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垃圾收费4月1日实施，有清洁工人工会表示，不少清洁工友对操作细节不清晰，只是靠口耳相传信息，担心他们要不要逐袋检查有没有用指定袋，令到工作量增加。有前线清洁工致电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单栋式大厦做清洁，现时有居民已经习惯不用垃圾袋，直接倒入大桶，担心日后工作更多。他又说，清洁工人本身是厌恶性工作，如果会有责任上身，或者会不再做。浸大环境及公共卫生管理理学硕士课程主任钟珊珊说，相较外地，香港人弃置垃圾极为方便，同时要识别和监察违规弃置并不容易，建议当局派外展队到高危大厦较长时间监察。他相信在非法弃置黑点安装闭路电视有阻吓作用。他又指出，本港的回收支援不足够，建议陆在区区的回收点延长服务时间。港大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说，受到疫情等影响，医学院近年面对人才荒，形容情况是几辛苦，但医学院在过去大约1.5年已经增聘35名教授级人员，分别来自本港、内地以至世界各地，协助教学与科研。他又说，已经另外物色到15名人才，希望他们加入。他提到，已经增设伙伴拓展及协作团队，成员包括港大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及讲座教授孔凡毅，协助招揽人才等。科技大学早前表明争取在本港设立第三间医学院。刘泽星说，本港整体医疗人手不足，无论第几间医学院都好，目标都是训练更多人才服务市民。在北京，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张宁表示，去年内地与港澳往来人数稳步回升，内地人赴港澳以旅游为主，同时呈现目的多样化、人群多元化趋势。人才、技术等的要素高效、便捷、流动，为内地和港澳经济快速复苏注入动能。张宁表示，隨著口岸、快捷通關、港車北上、澳車北上等的政策落地實施，從廣東省口岸入境的港澳居民人數明顯增多，佔入境總人數的90%以上，充分體現粵港澳大灣區和前海深港合作區等國家重大戰略的加速發展。他又提到，去年台胞來大陸人數快速恢復，按年升7.4倍。张宁说，当局下一步将会持续创新出入境管理服务，促进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另外，张宁提到，去年在华常住外国人已经恢复至2019年底的85%，相信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扩大等，来华外国人数量将会持续稳步提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两三日逐步转冷。下周中期最低气温降至9至10度。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362点，是升85点，总成交金额526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88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680点，跌7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盈富基金15.52升1.2，腾讯控股275.2升6，美团70.25升1.5， 阿里巴巴66.75升1.1，友邦保險59.1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3.11.16升2.2，恒生中國企業52.3升4毫，比亚迪股份195.4升1毫，建设银行4.38升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9，日元148.08，瑞士法郎0.865，加元1.349，人民币7.196，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65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35657点，升179点。港金报18730跌1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07.19美元，卖出200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新界区啦，屯门嘅龙富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咧比较挤塞噶。就是屯門龍富路迴旋處有交通意外，咁影響到而家龍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啦，近住迴旋處一帶咧就比較擠塞。較早前屯門公路啦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嘅壞車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龍尾排到去屯門兆麟綜合大樓啦，咁亦都仍然影響到黃珠路啦，去翻屯門公路方向咧就擠塞，而家龍尾排翻去龍富路啦，近住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噶，咁再重複多次啦，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的坏车虽然拖走了，一带都还有车龙，现在龙尾排回去屯门兆麟综合大楼，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去回屯门公路方向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现在这么多条隧道的出入口都是畅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屯门公路由金头方向屯门、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啦，同埋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如果有疑问就要请教医护专业人员，为安全计，食了药就不要揸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 追光者， 罗云熙、吴倩领衔主演。 队长啊，要靠你多啲指点啦。 好啊，你肯学就得啦。 咁我饮完你冲嘅茶，就算系正式拜过师噶啦。 我唔会咁容易收徒弟噶。 我谂你最好都系收咗我好啲，横掂迟早我哋都系一家人。 罗本同队长咁讲系咩意思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大家好，我系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比特。点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么看，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Yeah!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下午1:00，放松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我喂，翻嚟我哋今日咧吓，跑步同埋运动都系我哋嘅主题嚟嘅。讲到跑步咧，对于我嚟讲咧，又系好陌生嘅。我记得有一年咧，当我住喺一个沿住嗰个叫单车径咧，咁成日见到啲人喺度跑步咧，哇，真系几好。于是有一日咧，就专登咧自己着上一个运动鞋同埋运动衫咧，学下人咁跑步。马老师，你第一次跑咧，即系如果你好耐冇运动咧，你知唔知原来其实跑一阵咧，气虚气喘噶， 系啊，有所以要做热身咯。 系啊， 系啊， 即系唔跑惯咧，原来你跑阵咧个感觉咧好攰， 系啊， 你系咪做完热身就走噶啦？ 我唔想答你个无聊问题。 因为其实若果你真系好耐好耐好耐冇跑步嘅话，做热身要做一个钟噶。 我知道啊，起码45分钟。 系啊，唔好、啊、以为即系做一阵就 OK 啊，系 啊，会受伤噶。 热身系最重要 的，即系做完已经好攰噶啦。我讲真噶。 其实任何运动都要热身嘅，真系 做完热身就走啦，不如饮茶啦。 即系你跑步前嘅热身系嘛？ 所以我唔 讲真噶，所以我唔系笑你啊，我讲紧我自己啊。OK， 我唔原谅你。 好小气嚟噶， 所以大家真系跑步前真系。除非你真的 keep 住有運動，如果唔係咧， 係啊，真係啊， 係啊，亦都留意多個天氣啦， 嚇。冇錯。 咁啊，講到跑步咧，我記得有兩套電影咧好入心嘅。第一套咧係《Forrest Gump》阿金正傳，好特別嘅。佢跑突然一個心情唔好咧，再對跑鞋，好似 Sarah 就係唔好理邊度啦，係咁就跑跑跑跑。咁就喺戲裏邊咧講個由一個。本来着得好正经斯文嘅咧，都系后来长晒头发流落汗咁样，好好入心，好记得呢套戏。另外一套咧，当然就系讲到呢一套啦，影响咗好多嘅运动嘅人。啊，系咪真系要食五只鸡蛋嘅咧？系咪跑步之前要饮好多啲营养液嘅咧？呢个真系每个人嘅选择。我选呢一个 Rocky， 有呢一个 I Love the Tiger。 of the Tiger， 我哋又上翻嚟嘅呢首歌曲啊，廿四度气温，相对湿度68%，听紧风骚快活人。 好啦，咁讲到你话跑步咧，其实我系同意咧，头先阿小强所讲嘅就唔系佢嘅藉口，而系佢觉得装备系好重要嘅， 因为其实真系嘅，你对跑坏嘅， 你对鞋咧其实系会啱唔啱噶啦，又或者系跑乜嘢地方咧，要着唔同嘅嘢嘅咧，就系非常非常之紧要。当你真正认真地去跑，系啦，咁其实又有一样嘢，我觉得咧就系好得意嘅，就系喺你嘅跑步嘅装备当中嘅话咧，我觉得咧就系不可或缺嘅。头先我有讲到嘅就系我个 playlist，而我 playlist 系要点样去播放啊？有冇谂过呢一个进程啊？我突然间谂翻起嘅就系话咧，其实跑步嘅装备当中嘅话咧，系回忆当中我播放音乐嗰个媒介系非常重要，但系已经换过好多代嘢噶啦。 系咪即系嗰个耳？ 最初的时候的话，我是记得很早很早之前我迷上跑步是要带着一个黄色的 Walkman 的。黄色的 Walkman 呢，第一它是防水的，第二的就是它可以录一饼里面的带。嗰啲歌全部係你自己中意嘅，跟住你重要嘅就係你唔可以攞住嚟跑噶嘛，因為你耐嘅話，你會覺得好攰啊嘛。 佢有個夾嘅喎， 冇錯，就係要運用佢個夾，自己揾一條好大條嘅橡筋，將佢扎喺條腰度，好型嘅嗰陣時候覺得，再唔係我扎喺個手臂度， 夾可以夾落條褲度 嘅。但係唔得啊，佢跑啊拍啊拍啊拍啊，會痛嘅，所以你一定要揾條大嘅橡筋將佢包住，咁你覺得哇超有型。好啦，到你呢一樣嘢之後嘅話咧，我又曾經試過 CD， 但系 CD 係唔得嘅，因為 CD 會跳線。 因為你跑嗰陣時， 因為你蹬嘅時候嘅話咧，佢會跳線嘅，所以 CD 係完全唔可以嘅。好啦，去到嘅就係 MD 啦 ，MD 機，但係好可惜太重。所以咧就係冇用到嘅。你諗下，一路一路一代二嚟一代二嚟，係咪好得意啊？ 好得意啊！正。 因為你有好多嘢，我試過有一次嘅就係話喺一個櫃桶裏面嘅話，我就一摷摷都有好多嘅，就係、啲 CD 機啦、Walkman 啦、MD 機啦，我將佢全部都係擺喺同一樣嘢度。咁就係所有嘅嘢嘅話，你都發覺就佢都陪住我跑步嘅，爛曬嘅，花碌花碌碌嘅，係啊，因為嗰啲嘅就係你都係掉嚟掉去嘅。好啦，咁去到而家嘅時候，我覺得最有型嘅時候係有 iPod。iPod 你諗下，佢仲要附帶住有一個扎喺你嘅手臂度嘅，擺喺個 iPod 嗰度，跟住有條繩咧，係咪？而家去到嘅就係戴隻錶，戴隻錶之後跟住用藍牙連埋去你個你個耳機嗰度，你已經可以出去跑步啦，爭幾遠啊！成件事 方便好多， 係咪？ 好 high tech 啊！ 好 high tech 啊！ 我想問你嗱，我真係未用過你啲咁高科技嘅嘢。如果譬如話我同你跑步咧，我可唔可以即係 share 你個手錶？ 可以，我可以 share 我個 playlist， 同一時間嘅就同你一齊聽緊同一個 playlist， 大家一齊行山同埋一齊跑步， 好浪漫啊！ 好開心啊！我試過啊！是啊，就是、各有各戴住自己的 headphone， 但是就是听同一个 playlist， 我哋的脚步是同埋一致。 哇， 其实我想讲 咧，可以的，除咗 跑，除咗跑步之外咧，而家 gym 都是全部人咧，每一个人都带咗自己个，本来咧个 gym 系播好嘈啲音乐嘅，砰砰声，但基本上冇人听佢嘅，个个都系带住自己嘅 earpiece。但系有啲咩咧，就是当你想同人倾偈嘅时候咧，咩话咁自己除咗 earpiece， 冇倾咯。 我觉得真系超有型啊！我突然间谂起嘅就系话啊，其实咧都有好多代唔同嘅嘢系喺度陪住你跑步，即系如果你真系认真地去做呢一件事，系咪？ 真系跑步咪又要投資好多嘢咯？ 其實又唔係嘅，但係又咁樣， 我又要買個錶。 呢啲所謂嘅 gear 因為其實佢應該係賣嗰個 headphone 嘅時候，佢就係咁樣啊，就係一個人望一望佢手錶 ，OK， 撳住 run 咁，跟住咧佢就跑啦。你見我講咩？我講過嘛？ 我 真係黐線， 我親歷其境啦，個教練嗱，準備啦，大家全部喺度撳個手錶，我冇， 你都可以撳噶， 揸低撳，揸低撳， 個個喺度即係。哎，真系唔得，我要重拾。 咁所以嘅就系，即系你戴住只表，跟住你蓝牙就去你嘅耳机，人咧跟住你就可以去跑啦。俾心机好唔好啊？其实大家，我觉得除咗你话真系要去参加有某啲嘅比赛，真系会令到大家进步之外嘅话，我觉得我哋嘅人生都系一个马拉松， 冇错， 系啦，好好地俾心机跑好每一日， 去到个终点， 冇错。咁啊，当然啦，喺我嘅 playlist 里面嘅话，第一首歌就系呢一只。Kelly Clarkson 嘅就係 Stronger。 好嘢，好嘢， 得唔得？呢、這个步 骤 系啊，一开头嘅时候 非常得 跑， 系啊， 一嚟就跑啦。 你要揾呢一首歌嚟挫自己啊！ 哦，明 挫嘅意思嘅就系，其实你都系要话俾你听，进入嗰个状态，我要挫个状态出嚟，系嘛？咁又周围嘅人望到我时，我几有型咁样， 系 嘛？ 呢、這个即系装足气，我觉得系可以令到一个人进入状态。 绝对觉得 我依家想讲嘅故事咧，就系、是、话我年前咧，其实我好耐 N 年冇参加过运动会啦。咁、我去曾经之前咧，就去一间特殊学校，同一啲小朋友分享一啲人生经历啦。 你啊， 系啊， 咩经历？ 失 败嘅经历。 OK， 你开心啦。咁因为佢哋系特殊， 我惊佢请错。 啊唔会唔会，佢 mix 咗。嗱，你系讲失败噶啦嘛？系失败啊，真失败啊，失败就得啦。咁其中有一个小朋友咧，好得意，我好印象好深刻。佢系一个自闭症嘅，佢手头有一沓卡嘅，嗰沓卡就系讲佢嘅情绪嘅，即系 同你沟通嘅， 系啊，唔开心，好好迷惑咁样，等等等等。咁成班同学仔几个啫，六七个。咁佢系一个几特别，我注意到好耐，佢成日耷低头，我望唔到佢，但系佢会出声，佢应我嘅有时。咁然后又啊。你今日点啊？做咩唔出声？唔开心啊？咁成班同学都好关心佢嘅。然后咧，去到即系熟咗啦，后来佢都几中意同我倾偈玩。咁然后去到旧年嘅五月咧，佢哋学校举办一个校运会。佢原来系一个跑得好叻嘅人。佢唔知点解咁有气嘅，跑极都有气嘅。咁 因为佢系我谂跑步其实真 系 好需要独处。 系， 系咪啊？系啊，佢自己一个人嘅世界里面嘅一样嘢嚟嘅，就得噶啦。 冇错，咁佢学校咧有一个，其中有一个项目咧，就系话咧同学仔邀请啲家长或者朋友阿妈咪咪 一 齐 跑， 佢就叫咗我，我话跑几多先？ 叫错人。 都短短地啦，跑八百。 你自己一个人跑八百， 我同佢 一 齐， 两个完成八百。O K O K 系啊，你跑五十咯。 我话唔得， 你喺终点等佢咯。 我话 因为你真的会陀衰。 我知啊，我知啊。咁佢好热诚，我唔想推佢。我亦都同啲老师讲，话系啦，你尽量啦，因为佢难得真系揾到一个陪佢一齐跑步嘅人。 佢拣你啊嘛。 系啊， 哇！你 系 第日 chosen one， 系啊， 好犀利啊你。 系啊，咁你咁我记得有四个嘅四条跑道，咁啊坐满晒人，又唔同嘅社啊。 哎呀，好啊！ 系啦， 好开心喎、啊！ 如果咁又嗌埋你， 你叫埋我啊！ 好，咁啊，准备啦！ 我惊好多人揾我。 我知个个同学仔，男仔嚟噶吓，高高瘦瘦咁样，佢望住我，佢话：阿 Sir， 准备好未？得，砰跑咯，跑佢，哇！佢一支箭咁飘走去，因为佢。佢係好 咁嘅成 績係 點估計？即係點樣統計？ 你聽我講先，佢兩個人一齊啦。其實呢啲係嗰啲叫做 有儀式嘅， 有儀式嘅，大家希望同我啲同學完成咁就 OK 啦。我喺度跑跑啊，突然間覺得好辛苦。 天旋地轉， 咦？佢去咗邊？我唔見咗佢。佢跑得好快啊！成個一個圈就四百嘅，冇幾耐，突然間佢喺個後邊 喺後邊嗰度，係 個後邊出現，得唔得啊？我話得。佢话我陪你一齐跑到去尾噶啦，好唔好？ 啊、 哇，好啊！ 哇， 最后 感人、啊、 真系好感动，系啊！其实咧，佢绝对可以攞冠军。 佢知道佢细个就系胜负唔重要 啊！系 啊， 真系 系我陪住你，因为我惊你死。 咁、啊、多人死你唔死？ 佢会自责，佢会内疚。 冇，最后我好似唔知 都完成咗， 完成咗，但佢好开心。系啊， 唔系容易噶、啊， 一啲都唔容易，就系呢一首歌啦。 乜嘢啊？ 呢首歌是我朋友介绍的，因为他这个礼拜参加比赛，这首歌我是送给他们， 好 鼓励他们，希望星期日所有的跑手一起冲过去。 好的，耶！ 呢首是 Taylor 的 Shade Off。 嚟第二台风 show 范围，星期四嘅早上，我系列结咗之后翻嚟，我哋就有寻找爱嘅故事。三度嘅温差，你湿度68%啦。今日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比较温暖。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未来数天日间温暖。星期日北风增强，小心身体啦。好，先咧12点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大家好，我系麦玲玲。咩系快活人？我觉得快活咧系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系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系无忧无虑啦，咁就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寻找爱的故事。爱是最好的药。故事中的主角一位陈医生，是一位医治癌症很出名的医生。他日日跟病人打交道，看惯生老病死，其实都很少事情令他感动，除了有这个个案。患者一个50多岁的女人，因为发现得迟，病情已经到晚期了，扩展到肺部，手术其实都没什么意义。在医生看来，这种病人花钱看病不好了，在有生之年去玩去吃才是最好的。于是他跟病者的病人的丈夫说了，看得出他丈夫很伤心很失落，那种失望的神情令到这位医生都觉得有少少自责。然后丈夫有一个好的要求，他说可不可以不要告诉我太太听，因为我太太不知道的，只是以为是一个良性的瘤，割了就没事。其实也不奇怪的，很多病人的家属都有这个要求， 因为怕病者禁不起打击而失去生存的信心。所以不如不要告诉他听啦，我会呢跟他吃些好的，玩得开心一点，不过呢在之前你一定要跟他这个手术要做的、哦。医生就说了，其实这个手术做不做分别都不大的、哦。但这个丈夫就说了，不是啊，我想你真的跟他做啊，咁做了之后呢他就以为他的病情已经好返咯，咁他的心情就会好，我就带他玩啊享受啊咁样，求下你啊，唔怪你啊医生，你帮他做这个手术啦。他的神情好坚决，于是医生答应为他的太太安排手术。点知同一日的下午，医生在办公室做紧嘢嘅时候，有个女人入咗嚟。咦，就系嗰个女患者。佢个衣着好朴素，讲嘢唔多，但系好直接。佢同医生话：医生啊，其实我知道自己嘅病情有几严重。我睇过有关呢方面嘅书，我知道自己其实都唔可以活好耐噶啦。不过可唔可以冇将我嘅实际嘅病情话俾我丈夫听？因为我唔想佢过分担心。同埋可唔可以同我做一个手术啊？医生有啲面有难色。呢、这个女人就话：我知噶，手术其实帮唔到，但系起码可以令我丈夫安心，以为我已经痊愈。呢位女嘅患者好清楚咁讲咗，这个医生呆住咗啦，谂唔到呢对夫妇喺唔同嘅时间做咗同样嘅要求，就系要求佢做一个手术，等对方安心。正当医生不知怎么回应的时候，她的丈夫拱门入来，哦，原来你在这里啊。跟着她太太立刻说，啊，你来得啱啦，我问了医生啊，医生买一个良性瘤来做个小手术，切了她就没事的了。哎，记不记得我表姐啊，十年前不是一样咯，现在几好啊，健康返晒咯。好啦，不要阻住医生啦。男人以为个医生同呢个女人讲咗个大话咗。哦，是啊是啊，我都知道的，是啊。切咗梁四楼冇事噶啦，走啦走啦，唔好阻住医生啦。两个人拖住手就离开咗啦。从两个人嘅表情，仿佛真系只系患咗个好小嘅毛病，而唔系令人谈之色变嘅癌症。望住佢哋开心嘅面容，医生以为自己早已麻木嘅心灵，突然之间为之而感动。他好想为他们做些什么，但是又可以做些什么呢？最后他听从他们的意见，做了一个很小的手术。虽然知道这个手术帮助只是很少。后来这对夫妇出院之后，去了一些旅行社报了名，然后开始了一段很长的旅行。一路去旅行的时候，一路还将一些 postcard 寄给医生，同埋一啲相，俾佢知道佢哋嘅行程，无论系唔系最后一次，都系快乐，因为佢哋有爱。我喺呢个世界上最好嘅一种药，就算医唔到个病，起码可以医到每一个人嘅心灵。 世界这分钟跌进了这爱的裂缝，燃亮烛光，只管相拥，来占据了这晚星空，捉紧一刹那的影堂，如梦的将来，尽管一点全明白是放纵，但是只得这刻可相信，未来又怕会终于都彷徨。 过却匆匆，过去已有太多旅途，谁在心中怎猜得准，能跌进这晚爱火中，仿佛一切已经共同，仍是不敢祈求已恋多一分钟，完全明白是放纵，但是只得这刻可相信，未来又怕会终于都彷徨。你叫我最快乐，你也叫我最心在迷惘中，你叫我最渴望，却也叫我猜不中。谁可以这样跌冲？要说永远爱不得，怕仍然未相信，永未能看透。要说这晚算不得，觉我已经失控。 找爱的故事，刻在树上的爱情。这个故事发生在外国，有位老妇人写了很多的信，去到报纸啊、媒体那里抗议修建那条贯穿她居住的小村庄的公路。其实这条公路就算起好，离她的屋还有一段距离的，不过这条路就会贯穿一个森林。但这个森林跟他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这个老婆婆会为这些毫无用途的树发出这么大的呼吁，说不好啊不好啊，可不可以改路呢？于是个记者就是访问这位老婆婆了。那个老婆婆带着记者一路行一路讲，她说这些树带给我很难忘的回忆，他们其实有没有用不重要，重要是这些树当你身处其中的时候可以忘却烦恼。在这片森林里面可以听到雀仔唱歌，松树在这个树枝跳去另一个树枝。记者望下，哇，这里真的很少人走过，难以想象如果这条路真的建成之后，每日这么多的车轰轰轰经过会造成怎样的破坏呢？他开始理解为什么这个老婆婆说不好啊，不要在这里走啊。行一行下，嚟到一棵大树嗰度，老婆婆静咗落嚟话：你睇呢一棵树，你睇到啲咩啊？呢棵树系一棵好老树咯，树上边好似隐隐约约有啲字迹。个记者望下，哦，系咪有啲人刻咗啲乜嘢啊？好似又睇得唔系好清楚。老婆婆笑下话：系啊，系爱嘅誓言同埋一对情侣嘅心。哦，是啊，咁你知唔知系边个刻喺度噶？老婆婆好开心咁话：知啊，系我以前嘅男朋友同我一齐 刻落嚟嘅。当时我好爱佢，不过因为佢被征召入伍，佢就嚟去做军人啦，上战场。嗰、那个系我哋一齐度过最后一个黄昏。佢嚟到呢个树林，然之后话：不如我哋留低少少我哋嘅痕迹啦。就攞咗把好细嘅刀出嚟，刻咗佢爱我两个名，然后一对心。嗰晚我哋喺树林里边坐喺度，无所不谈，一路拖住手，好似知道嗰一晚之后，我哋冇机会再见。后来佢离开咗我咯，而有一日，佢妈妈俾咗个电报我睇，我嘅男朋友喺战争中牺牲咗，好后悔，好后悔。嗰晚冇好地同佢再倾多一阵。在一段长时间停顿之后，呢位老婆婆好温和咁样摸摸嗰棵树，好似抚摸紧自己嘅男朋友一样。不过如果佢哋要贯穿呢个公路，呢棵树就会砍伐咗落嚟，我就永远唔可以再拥有嗰段咁美丽嘅回忆。我而家咩都冇啦，除咗呢片树林保存落嚟嘅记忆。如果个计划通过咗，我就会想问嗰啲人：你哋有冇爱过？知唔知道爱情系点嘅一回事？记者将呢个故事写咗出嚟，好多人都睇到，好多人联名向政府打报告，要求可唔可以改一改路啊？唔好穿过呢片爱嘅树林。终于后来个道路真系改咗，喺小树林嘅旁边兜咗过去。好多人将呢片树林改名叫做爱嘅树林。好多恋爱中嘅男女都嚟呢度睇下呢个已经好模糊嘅黑字，感受一下当年呢对男女点样将自己嘅爱情留低，直到今日。虽然男嘅已经离开咗呢个世界，女仔亦都已经变成一个老婆婆，但爱情仍然存在。 就怕骤然失去，艳阳下有若灵犀，暗地两相通，心已痛，但愿为天边一双飞鸟，空中往返。便造连你说已那春风，这是爱，只找来他照怕骤然失去，夕阳下白象情思暗地两低落，但愿为天边一双飞鸟，花瓣往返，花也在含笑，怎春意之中，寒雨暴至，秋风竟吹散春梦。何日方可再目见？云雾散处中。 长梦，泪若泉涌，再没法牵动。空叹息，心仿似天边一孤鸟，竟孤寂到被世事常变化。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最近推出全新设计的宣传标志，用于获政府资助和支持的活动宣传品。新标志是以政府总部门上开建筑物为蓝本，主要有红色、蓝色和绿色三种颜色，方便不同活动的时候使用。政府新闻处处长陈伟伟表示，市民見到這個標誌就可以知道有關活動是有政府參與、資助和認可，鼓勵市民踴躍參加和使用相機服務。陳偉偉又說，政府一直使用的飛龍標誌是用於對外宣傳香港國際都會，今次的新標誌是用於政府與不同團體合作的項目，但是如果一些國際大型盛事既有對外宣傳作用，亦都有政府參與，就兩個標誌都會使用。新標誌是由政府新聞處設計，不需要使用額外的經費。藝術發展局表示，香港戲劇協會去年舉辦的舞台劇獎頒獎禮有不妥之處，認為有必要下調資助。康文署亦都話，去年嘅舞台劇獎頒獎禮有不妥之處，署方今年唔會贊助場地舉行有關活動。曾經擔任藝發局委員嘅立法會議員吳傑莊話，相信局方有與戲劇協會溝通，再根據既定機制處理，但係是否要公開交代，見仁見智。垃圾收費兩個半月之後實施。香港安老服務協會永遠榮譽主席李輝說，業界仍然感到困擾。他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長者每日換尿片六至八次，院舍慣常先用背心膠袋包好尿片，日後要再用指定垃圾袋，加上棄置舊床鋪等的大型垃圾，要貼上指定標籤，大型院舍每月獲增加數萬元的開支。認為綜援長者每月十元的垃圾收費補貼並不足夠。有工會說，不少清潔工友不清楚細節，擔心工作量增加之餘，亦都有機會承擔法律責任。在單棟式大廈做清潔工人說，清潔本身是厭惡性工作，如果會有機會上身，或者不會再做。學者建議當局派外展隊到高危大廈較長時間監察，亦都要在黑點安裝閉路電視加強阻嚇。新加坡交通部長易華人上週由律師團隊陪同現身國家法院，他被控貪污和利用公務之便索取貴重禮物等27項控罪，在庭上表示不認罪，獲准保釋，案件排期在3月1日舉行審前會議。貪污調查局去年5月通知總理李顯龍，指當局調查一宗案件的時候發現易華人可能涉案。經調查之後，貪污調查局局長去年7月向李顯龍匯報，表示需向易華人問話。幾日之後，易華人與一名企業家被貪污調查局逮捕助查，其後獲釋。李顯龍下令暫停易華人的內閣職務，易華人負責的西海岸集選區基層事務由他人暫代。天氣方面，預測本港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溫暖，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日間溫暖，星期日北風增強，氣溫顯著下降。 随后一两日天气进一步转冷，星期二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至大约九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374点，系升97点，总成交金额56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788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680点，跌7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5.52升1.2，腾讯控股275.2升6毫，美团70.05升1.3。阿里巴巴66.8升1.15，友邦保险59.2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3.11.6系升2.2，恒生中国企业52.28升3.8，比亚迪股份195.3冇升跌，建设银行4.38升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9，日元147.98。瑞士法郎0.865，加元1.35，人民币7.196，英镑对美元1.268，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65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35569点，升91点。港金报18730蚊，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08.21美元，卖出2008.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白宇饰演的男主角白术，上海同山医院心脏外科医生，才华洋溢但致命不凡，院长为要磨练他，将他调派到急诊科，不禁被大材小用的白术遇上强势的女主角萧燕医生，又会擦出啲咩火花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30日。 他是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我们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好，大家好，我是 Phil 林奕康。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只要一个人佢冇俾佢自己唔开心太耐，就已经算好快活噶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只喵，做只狗，呜呜，不做坏主人。 多谢 Eric， 你好 ，Eric。头先你个、啊、你个心有冇爆裂啊？头先有个好靓嘅女仔喺你耳边嗌你。 哦，系啊，真系职业性失聪啊！我呢度做咗成3-4年咧，每日俾每次俾左耳爆大啊！ 你下次用右耳听啊嘛！ 哦，俾左耳嗌，下次俾右耳听咪轮流咯，系啦，咁咪 OK 咯吓。 你唔系话你好开心嘅，我每次打俾你，我都有惊喜俾你，我一齐我唱圣诞歌俾你听。有时 我哋讲嘅嘢唔可以上 air 嘅。 OK， 冇问题。 OK， 好， 收到。 好，喂，嚟今日话题。 系啊，我今日讲咧就猫狗嘅intelligence， 有几边只醒目啲咁样啦。 系 咁，你哋认为咧？ 猫定狗先？ 系啦，猫。 我讲猫，我讲猫啊，我讲猫咧，我觉得咧街猫系醒目啲噶。 啊，梗啦， 因為 佢 失處技能， 普通嘅普通嗰啲糖貓咧，我覺得你係醒目過嗰啲名種貓噶。 係啊，名種貓佢有在有在，有人照顧佢。 係咪即嗱？我唔知佢嘅諗法啦，但係咪因為佢喺街外生活咧，需要更多嘅生活智慧啊？係啊，係咪啊？ 街頭智慧 會唔會啊？ 嗱，教你啦，我哋要用 教你 頭腦去諗嘢 ，OK？ 咁啊，第一個問題係咧，如果有人問你啲問題咧，要問自己智慧係乜嘢咧？ 智慧係乜嘢？智慧咪就係生存需要嘅一啲伎倆啦， 係嘛？即係好明顯，大家有好多唔同類種類智慧啦，係咪？你講啦，生存伎倆一種智慧啦，同埋譬如我哋 EQ 啦，我哋即係 动物都要， 即系啦，生活即系同人 social 嘅智慧啦，有做数学嘅智慧啦，即系我哋个 analytical thinking 啊，有啲系 problem solving， 即系解埋嘅智慧， 系，同埋咧 都好多种唔同智慧，所以其实最紧要系咩咧？其实你啲人好中意比较猫同埋狗，或者甚至乎。佢呢隻狗係咪有一個五歲細蚊仔嘅智慧？其實呢啲諗法係有啲等於咧，我問你個問題啦，即係錘仔有用啲啊，或者個螺絲批有用啲啦？ 睇用嚟做咩咯？ 係啦，講攞嚟做乜嘢嘅啫。所以其實基本上咧，智慧呢個問題都有少少唔係好準 嘅 問 題。但我覺得咁樣，多謝 Eric， 因為如果你講緊嘅 animal 咧，咁我會覺得佢就其實就係生存嘅智慧咪夠咯。我唔係要你去解難係嘛？ 佢使乜去計數啫？ 佢使乜要計數啊？佢亦都 如果比信你講呢個嘢咧，你諗下生存嘅智慧，呢兩種動物都 over 幾千萬年都仲喺度啦嚇。 因為被圈養咗啦嘛，又。 你見兩個都應該好明顯好有智慧咧，喺方面 係係， 所以咧最近咧其實有個其實咧好得意嘅貓唔係好多人研究嘅，所以咁多年咧研究貓嘅智慧嘅 test 咧嗰啲測驗唔多嘅， 點解 狗多啲？可能冇咁多興趣，難啲做。不過咧就 啲貓懶啫， 狗多數啲我哋對狗有興趣啲嘅，咁我睇性都多啲狗啦。 會唔會因為狗工作啊可以？ 系啦，开门口啊， 因为帮手拯救啊， 手动啲啦，容易瞓啲啦 ，OK， 所以咧 合作啲咯。 所以有人做个测测验咧，系攞啲脑， 攞啲咩话？ 脑啊， 攞只狗脑，攞猫脑，攞其他动物 脑袋、 人脑啦吓。咁样就啊，即系好明显过咗身之后咧，就有个所以溶解佢，咁睇下有几多个干嗰啲脑细胞喺入边。 结果咧 系啦，结果咧就系。原来猫咧系少过狗一半嘅， 哇！ 个细胞猫有廿几个、廿万个，所以从呢个统计咧，其实咧好似系狗系多啲脑细胞啦。 谂嘅嘢复杂啲系嘛？佢 系啦，谂 嘢复杂啲，唔系话叻唔叻，而系复杂啲。 系啊， 我想问 你可以拗话有会多啲接，或者会即系其实你唔知嘅，会唔会因为有多啲？細胞會多啲接駁位，係咪接駁位緊要個細胞咧？好可能啦，所以其實呢個 test 都唔可以答曬問題嘅。 多啲 知咧，原來咧佢哋發現咗啲即係嗰啲松鼠咧，喺樹上面嗰啲跳嚟跳去， 好醒目 㗎。嗰啲咧係同只狗一樣咁多嘅。 哦，係咩？ 松鼠真係好聰明嘅，綁住嗰粒嘢咬咬咬。 但係佢成日唔記得咗自己擺咗喺邊㗎。係 啊，同埋你有冇諗問你啊？只牛啊，或者只老虎多啲？ 牛 老虎， 定系老虎多啲啊？ 差唔多 啊！ 食肉同埋食草食植物嘅动物系差唔多，冇咩特别分化嘅。 但系佢哋喺食物链上面嘅话系唔同嘅、哦。 系啊，不过个脑膊位系一样嘅咋，所以同埋当人就好唔同嘅，人咧就有多过一即系头先我讲五十万啦，只狗人就有。over a billion 嘅， 哇，咁应该啊，一百万 啊， 系啦，不过好得意嘅喎 ，from 一个嗱，我同你嘅角度去打猎咧，猫打猎最叻啦，系咪？ 系咯， 小细胞喎， 系喎， 狗咧打猎就中间啦，因为佢系一个狼 群体， 物要有朋友先打到猎啦，人咧人就即系可圈可点啦，你我哋天生唔识打猎咧，起码要人教啦，系咪？就变咗你用呢个智慧嘅形式咧，系有少少好难答个问题嘅。睇下你做咩？其实我哋几千年嘅进化咧，个个动物咧，好似个锤仔咧，就攞嚟搭呢样嘢，螺丝批就攞扭螺丝。所以咧，只猫个空间去生存咧，就佢系拣最需要嘅几样嘢嘅啫。 狗又是。咁不過人類我哋見用智慧去，我哋因為又永遠我哋好輕人咧，好自大嘅。 嗯， 永遠都用人嘅標準去睇動物，所以睇下佢點樣同我哋幾 friend。所以好多時咧，有你覺得有中意貓人咧，就認為只貓好性好；中意狗人咧，就認為只狗好性好。所以我哋有我哋個人嘅偏見， 加咗落去。 有喜好咯， 就你睇下用咩角度去睇啦。咁我哋講下邊個性好啲？講打獵只貓應該你可以話係叻啲啦。 冇錯。 啱。 佢嘅捕獵性 咧，係啊，佢捉嗰啲水嗰啲魚啊，幾快啊！ 嚇？sorry， 对唔住啊， 你讲多次啊。 哦、，trainability 啦，训练到嘅训练嘅个能力咧， 就是、狗多啲， 好似狗系多啲，猫都可以训练到嘅。 嗯 ，right，surprisingly， 不过狗好明显训练，因为同埋我 social 个能力，狗好明显好过猫啦，因为狗咁多年系其实狗咧系俾人类 domesticate 咗，即系变。 圈养咗， 所以我哋咧就影响咗佢个进化，就变咗佢哋，我哋就拣进化。所以你头先讲野猫同埋一个 名 种猫咧，个分别就系名种猫系我哋用我哋人类嘅选择进化咧，进化到佢变到 好顺， 即系 咩都 好依赖啊嘛。 系啦，不过而家我哋学识原来顺同埋 intelligence 系冇关系嘅。 喂，但系 Derek， 我想问咧，喺好多 intelligence 里边咧，明白主人或者同主人沟通咧，会唔会都系狗好似即系更胜一筹？ 系啊，狗系会明白佢哋有人做个测验咧，狗系明白明白我哋讲嘅字母系多好多嘅， 系 啦， 即系其实你同佢倾偈，其实佢系会明白你嘅心情嘅，系咪？ 我唔系直情明白你字啊，佢哋好似诶，大约啲狗咧，普遍地咧可以学识165个字。 其实咧呢、這个讲法真系好神奇，即系我最初以为咧就系佢只系记住行开，佢记住呢个音啫。但系你而家意思即系话佢真系明白行开嘅意思系咪？佢唔系佢唔系死记系嘛？ 凳主字出嚟都会记识你啫，醒目一只狗可能可以识到250个字嘅。 对唔住，我想问嘅话，其实你话识字嘅话，系因为譬如好似你英文嘅话，你可以拼字噶嘛，即系可能 sad 咁 s a d 咁样嘅咋，佢系咪可以学即系可以拼出嚟啊？定 唔系？佢识个音嘅啫， 系咯，佢都系认个音啫嘛。 所以你啲人好兴话哦，呢只狗有大约一个两岁细蚊仔嘅智商，就好多时系用呢一个我哋叫 social intelligence、去衡量佢。不过我哋自然又可以发现咗 intelligence 系好复杂， 系啊， 唔难嘅。不过用呢样嘢系只狗系真系认到咁多字，因为细蚊仔都系唔识 s a d 点样嘅。我女五岁而家先开始学。 嗯哼。 系咪？所以咧就所以你好多时听呢啲嘢系人哋即系系简化咗成件事去同你讲啦。咁所以就 emotion EQ 咧就狗好似好过好人啦，因为佢狗好容易感好感人啊，佢会知道你 好感性。 你係啦，感性你佢知道你唔開心啊，佢會過嚟，依啲真嘅，所以依一種又係一種 intelligence 咁嘅狗係好有嘅。 O K， 即係佢明白你唔開心，佢可能埋嚟轉下你啊，氹下你啊嗰啲咁樣。 啱啦，啱啦。咁啊，頭先我講你做 tricks 嘅，即係可以跳啊、反轉啊，你見啲狗做啲 obstacle course 啊，嗰啲好明顯貓都得，不過狗好明顯呢啲又好啲啦。 Dr. Eric， 如果係咁嘅話咧，會唔會係其實我哋要更加要小心嘅就係你狗嘅精神同埋你嘅情緒健康？ 哦， 係 啊， 因為佢哋咁 sensitive， 即係如果你話佢能夠 feel 到嘅喎，係咪啊？ 其實咧，我日日都接觸啲狗，其實 100% 會黐線嘅。 猫都即系我意思，佢哋都会抑郁噶，系嘛？即系佢哋都会唔开心。 抑郁啦，其实有好多唔系嘅狗啦，譬如啦，我最常见嘅有啲狗咧，你入到嚟咧，个主人又唔会打只狗，又好好嘅，又好锡只狗啦吓、正常啦，可能甚至乎有经验养狗添嘅，又识训练佢成。咁只狗又咬人嘅，咁又点解咧？十只有九只咧，如果咬人咧，如果我做医生去，即系成件事唔 make sense 咧，去检查佢细心少少咧，就啲发现咗原来呢只 B B 狗咧系有痛楚嘅。咁佢由 来自乜嘢？点解 就有啲疏疏地噶啦？ 哦， 系啦，所以其实狗个行为系可以好复杂，人都会啦。如果你 好 明显嘢有痛咗，你都会，所以咧就会开始焦虑啊，会引致其他并发症啦。 多谢， 好咁，所以大家就吓爱护佢哋吓，多谢晒 Derek， 我哋时间差唔多，今日讲到呢度好唔好？ 下个礼拜见， 拜拜。 我咩 surprise 你嘅，你小心啊，拜拜。 好啦，送咗即安嘅，我哋听日10点再见大家，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Sarah 姑嘛，我嚟啦。 喂，你约我饮茶迟到咗大半个钟，原来你走去 shopping 啦。喂，你买啲咁多嘢，发一达啊，一包二包，我买嘢俾你姑妈我啊。 我买咗咧几套蜘蛛侠嘅衫啊，你睇下，有红色、蓝色，仲有橙色同埋粉红色，你中意咩颜色你自己拣。不过咧，你都帮我拣，我着边度好睇啲啊，同埋咧可以凸显我肥强嘅 style 啊。 你咁问我唔使讲啊，又系想话俾我听你又转工啦，系嘛？ 咁你又错噃。 咁即系点啊？ 其实咧，我想搞个抢叉烧包比赛啊。 咁关蜘蛛侠咩事啊？ 梗系关佢事啦。 诶 ，Bonnie， 你又搞乜嘢啊？你着套功夫衫嚟饮茶嘅？ 系啊，我系嚟撑个肥强搞嘅抢叉烧包比赛啊。 吓，你点撑啊？ 搞呢啲比赛咧，首先最重要嘅一环系咩啊？ 梗系要搭个安全嘅棚架，然后就挂晒嗰啲叉烧包上去，等人爬上去抢咯。 Sarah 姑妈，你讲得啱啊！所以咧，我揾咗阿 Bonnie 嚟帮手啊，因为咧佢就系新一代嘅搭棚大师姐。 肥强，你真系揾啱人啊！我屋企三代都系搭棚噶，阿爷咧仲被行内人尊称为搭棚大师。阿爷教落咧。进行竹棚架搭建或者更改工程，除了要注重个手艺之外咧，仲要注意埋安全健康管理。喺当中入边咧，早喺设计竹棚架嘅时候咧，就应该考虑各项嘅安全要素。棚架合约上面要加入安全规定，另外要就住工地情况进行评估，并策划及制定安全施工方法。期间要保持良好嘅统筹。同各方密切溝通，確保由合資格嘅人同埋曾受到訓練嘅工人進行有關工作，為工友提供培訓同埋個人嘅防護裝備，同埋咧仲要監察安全表現，亦要預先制定惡劣天氣下嘅應變計劃，每一環都好重要噶。 哇 ，Bonnie 啊，你爺爺咧搭竹棚架咁嚴謹，果然係搭棚大師啊！我仲知道啊，進行竹棚架搭建或者係更改工程。应该要遵从由香港建造业议会最新的竹棚架工作平台安排指引，以切实履行在铺设桥板或者是底护板作为竹棚架工作平台方面的安全责任，以确保有关工作得以安全进行的。 Sarah 姑妈，你对这些竹棚架的搭建或更改都挺熟悉，知这么多东西，好彩我都熟读劳工处竹棚架工作安全简介，对竹棚架的检查及维修都有所认识。我知道啊，竹棚架要在首次使用前呢，以及紧接每次使用前的14天内呢，及在经历恶劣天气后，必须要由合资格的人检查并作出报告。合资格的人呢，应检查棚架的强度啦，同埋稳固性，以确定呢个棚架的安全情况，同埋系咪需要维修啊。 Sarah 肥强，你哋都讲得啱。不过要留意拆卸竹棚架嘅工作安全都同样重要噶。进行竹棚架嘅拆卸工作，应该预先制定拆卸嘅计划同埋程序。拆卸之前咧，要检查棚架嘅强度同埋稳固性。拆卸工作需要由到曾受训练嘅工人。在合资格的人直接监督下进行，同埋咧要俾足够的时间去进行拆卸噶。拆卸的时候咧，唔应该先拆除任何可能损害余下旧竹物稳固性的组件，禁止咧将棚架的物料从高处砸下或者倾倒，唔应该咧存放物料在棚架上面，在地面设置围栏同埋张贴警告告示，仲有啊，要确保工友使用。个人的防护装备啊！ 哇 ，Bonnie， 听你讲咗咁耐，你提咗好多次合资格嘅人，咁合资格嘅人即系咩人啊？同埋点先可以成为合资格嘅人呢？ 嗱，合资格嘅人呢，其实系指合资格的人。要成为合资格的人呢，首先呢要曾经受过实质嘅训练，即系指已经圆满咁样完成正式嘅竹棚工作训练。例如根据香港法例第47章学徒制度条例第28条所规定嘅竹棚工学徒训练，或者系建造业议会训练学院举办嘅一年全日制建造棚架科基本工艺课程。 或者是其他类似的竹棚训练课程计划等等，或者呢在建造业议会训练学院举办的竹棚工技能测试入面拎到合格的成绩。 合资格的人呢仲要具备十年或以上竹棚架工作经验的实际经验，能够阅读和理解有关的棚架计划书、设计图、规格及棚架施工方法说明书，并且能够找出现存及预见的潜在危险。合资格的人应由承建商书面指定及具有足够能力执行该等职务。 小强，你都要努力成为竹棚架合资格的人。只要你学好这一门工艺，同时注重职业安全，我相信你都有潜质成为搭棚大师的。Bonnie， 你帮肥强设计抢叉烧包的棚架筹备成点啊？ 咪住先，肥强，我啱啱搞清楚，原来你搞嗰个叉烧包比赛咧，系喺酒楼入边举行噶，唔同抢包山噶，唔使搭棚噶。 吓，系咩？咁啊，姑妈，所有蜘蛛侠衫送晒俾你啦，唔要啦。 搭棚防堕有神器，扣稳安全吊带保护你。我是邓巧仪 Bonnie。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不安全的工序同埋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者是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噶。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是着距离，长期像个病患遇上。